夜静的灯火照样感觉美丽，浪漫是月半暗淡，却成流如灰。只想找不到终止，人完全不知所以，遇集热爱操持，求再度表示。独站在夜深街角，惯性地感染冷漠，无人能明白，我想带着泪而狂歌。仍残留一堆一堆讽刺，唯愿你看见，请你会意。爱你爱你，你不用怀疑，情感透支。你叫我暗里失你，自有意没意。怎么始终讲不出心中所思，不知所以，只想你会意。能明白，我想带着泪而狂歌。跌破的梦意，仍残留一堆一堆讽刺，唯愿你看见，请你会意。爱你爱你，你不用怀疑，情感透支。你叫我暗里失你，自有意没意。怎么始终讲不出心中所思，不知所以，只想你回忆。 世界太冷，你也极冷淡，使我犹豫。进进退退，仍不讲心底真挚，怎么始终讲不出这份情痴， 不知所以，只想你回忆。一生一次，可否